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，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。咁样咧，同我一齐主持呢个节目嘅咧就有 Jeffy 啦，吓， 才哥 你好， 大家好。 咁样咧，其实今日呢个嘅讲题咧，都系阿 Jeffy 有份拣啊，应该咁讲，因为我就谂下谂下话今个礼拜讲乜嘢好咧，咁我就 send 咗个电邮俾佢啦，咁我就列咗几个题目嘅，其他嗰啲我都唔好记得啦吓，咁但系我话喂 Jeffy 你中意讲边个啊咁样，咁佢好快脆就翻到嚟啦，就呢个啦咁样，就系咩啊？ 哦，就重返月球啊， 系啦， 即系 讲下点解喺嗰几个入面你会拣呢个咧？ 因为咧月球咧，其实我不嬲都觉得系一个好得意嘅一样嘢嚟噶。呢个就好神秘啦。咁啊，同埋咧又有啲传闻咧。 如果以咁多天体嚟讲，佢已经系最唔神秘噶啦。 唔神秘 系啊。当然都系神秘嘅。 系咁，同埋咧有一啲嘢咧，其实我心目中都有啲谜团噶对月球。因为咧嗱咁讲，如果你话虽然佢唔系好神秘啦，咁认真其实我哋都对佢了解都唔少啦。咁但系咧你话，如果你比起對地球重要嘅星體啦，咁太陽當然第一啦。咁但係你話講到嗰啲咩火星啊、金星嗰啲咧，佢好似距離好遠噶嘛。咁其實相對佢嚟講，對我哋嘅影響唔係話真係咁大啊。咁原來即係第二就係月球噶咯，因為我哋有啲潮漲啊，好多嘢咧。 冇錯冇錯。 所以咧，其實呢個咁嘅星體咧，對我嚟講咧都係幾有趣嘅。所以就我就覺得啊，好得意喎，就揀啦。 咁啊，好啦，問下你啦，即係你都唔介意講你約莫年齡啦，係咪？ 係係係。 其實人類即係首次登月嗰陣時呢，你應該未出世係咪？ 我估我1985啊。 嘩，唔係嘛， 出咗世啦。 Jeffy 係 嘩，咁我梗係冇 呢個啊。 唉，真係冇呢個冇啦。 人類首次登月係幾年啊？ 我1969年。 咁係啦，嘩，呢個數字你冇可能唔知啊，真係咁重要。呢個係即係人類喺歷史上個破天荒嘅創舉啦，係咪？首次踏足喺地球以外嘅另一個天體，係咪？咁呢就你話講起即係月球呢係真係非常之吸引人啦，呢個係真嘅。你講得一啲都冇錯，太陽呢就係賦予我哋下光和熱，就係所有嘅生命都係賴以太陽可以先至維生啦。雖然我哋而家知道喺某一啲嘅地方，譬如海底嘅嗰啲火山口啊，海底深處啊，咁有啲呢可能係唔需要太陽， 冇太陽都得， 係啊，即係佢係直接可以吸收啲化學能啊，咁嗰啲係叫做 extremophile 啊，叫做嗜極生物，嗜即係嗜好嘅嗜，即係佢哋好高温啊，好高嘅酸度啊，好高壓啊，或者甚至好低温都得喎，喺啲冰層嗰度啊，咁樣或者好乾燥啊，好乜都好啦。咁但係呢，除咗呢啲係極少數極少數，即係話地球上面呢 99.99% 嘅生物呢其實都係要靠太陽㗎，冇咗太陽就唔能夠生存啦咁樣。咁確實係重要啊，但係如果你話講浪漫嚟講呢，特別我哋拍拖，我哋知道呢有個即係俗語叫咩話，拍拖叫做就唔係曬太陽喎，係晒月光啊嘛， 系咩？ 你冇听过啊？ 系咩？ 吓，你冇听过晒月光嘅拍拖啊？ 冇啊！ 呢啲真系，咁可能你真系太后生啦，即系我哋呢啲所谓老一辈嘅 晒月光。 晒月光咧，其实就即系拍拖，不过好有趣。但系英文咧 moonlighting 咧，嗱 moonlight 就月色啦，但系 moonlighting 咧就完全同拍拖无关。你边点解 moonlighting？ 我唔知。 被捞啊！ 被捞 啊！即系正职以外咧，出去搵外快啊！但系就唔俾老板知啊！ 即系 嗰啲做法就叫做 moonlighting， 即系唔系 光明正大 嘅， 系啦，冇错啦吓，咁啊几有趣啊！顺便教埋中文啦，而家咁样咧，但系因为月光咧，确实系离我哋系好近啦，而喺咁多个天体入面啊，太阳咧就系哇，即系光芒万丈啦，系不敢正视啦，就千祈唔好正视添啦，会伤眼睛啦。咁但系月光咧。即係當然佢話真係滿月好光嗰時呢，其實你都唔適宜望得佢太耐，但係大部分時間真你真係可以咁隨意欣賞啦，尤其是峨眉月啊咁樣下。咁於是呢就亦都係咁多個天體入面，頭先你講得冇錯，就算我哋而家知道好近嘅金星火星，但係其實喺天上面都係一點嚟㗎咋嘛。你真係呢睇到有個面積嘅呢就係太陽同月亮。但太陽呢就係哇光芒萬丈，頭先講過不能正視呢，你真係能夠好寫意地欣賞就係得月亮。咁仲不得意喎，佢唔淨只有面積，而呢個面積呢係會變化嘅，係咪？ 即係 新月、滿月啊、峨眉月啊，即係咁嘅意思啊，即係我哋叫有盈虧啦。英文叫做 phases 啊 ，phases 係嘛 ？phases of the moon， 即係月亮嘅相啊，相變啊，即係 望到月亮嘅樣係唔同嘅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，佢有時就滿月， 係 嘛？有時咧就半月。有時大半月啦，我哋話月兒像檸檬啊，就咁解啊，大半月啊，咁但係有時仲峨眉月，哇，有時就一條線，有時淨唔見咗，嚇、啊，幾時唔見咗啊？如果係農曆， 唔係農，哇，日子啊唔知啊，咁咪 滿月係幾時啊？ 十五啊， 係啦，咁所以睇唔到嘅即係幾時啊？ 哦，即係初一， 係啦、哦，所以咧初一我哋叫新月，但其實新月呢個名好有趣嘅，其實新月咧就即係唔見咗個月。 啊，其實有 new moon 即係冇 moon， 即係 no moon。 係咪講起呢一樣嘢咧？我成日，因為我哋成日都叫，譬如話一西曆咧又係陽曆啦， 係啊。 咁但係咧，好似大陸嗰啲人咧，佢哋好興叫陰曆 嘅。其實咧陰曆呢個係錯嘅。 哦，就唔係陰曆。 我好多次都即係糾正過呢個㗎啦、 啊， 因為咧。你冇錯，你如果你話睇初一十五咁，你好似叫陰曆，但其實我哋咧喺農曆或者叫夏曆啦嚇，我哋咧入面好重要一個咧就係二十四節氣啊嘛。 嗯， 二十四節氣咧其實就跟太陽噶嘛。 嗯， 因為佢入面有夏至、冬至、春分、秋分，同埋嘅另外加即係有24個啦嚇，即係一個月兩個咁樣啦。 係。 咁實際上嗰啲咧，佢係主要係因為我哋係農業。立國啊，以農為本咧，個農耕係好緊要嘅， 係 啊，即係幾時播種啊，幾時收割啊，幾時點點點，咁所以嗰啲係要跟太陽嘅，跟季節嘅， 係， 所以我哋一方面咧就係要跟太陽，但一方面咧我哋嘅祖先咧，亦都咧佢就迷戀咗月光， 嗯， 佢就覺得每個月咧嘅初一就應該係新月，十五就一定應該係。 就是、滿月 、啊、即係八月十五上月咁樣樣，咁、所以佢又想跟月光。 啊、 又要跟太阳，所以佢整咗个好複雜嘅，即其实我哋叫阴阳合历。咁所以咧、哦，我哋个历法绝对唔系阴历， 就唔系阴历， 阴历系错嘅。 因为我就成日听佢哋讲， 唔系我都讲过啦，我好似喺呢个节目都提过。不过我因为即喺好多地方讲过太多嘢、哦，我 其实阳历就 系、是，即系我哋嗰个叫 Lunar New Year 系错嘅。 啊哈， 系你记唔记得我讲过？你唔记得？ 好似有啦，有 咪做咯，你有啲印象啦。其实我哋唔应该叫 Lunar New Year， 只能够叫咩啊、Chinese New Year。 Chinese New Year。 因為 Luna 咧，你就話嗰個即係一個陰曆啊嘛，但係其實世界上真係有陰曆噶。最近就過咗一個齋戒月啦，嗰、那個係咩曆啊？ 哦，係嗰啲穆斯林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穆斯林即係伊斯蘭啦，或者我哋回教啦。 係 回教佢嗰個嘅曆法咧，就係純陰曆嚟嘅， 就 只跟月亮就不跟太陽嘅。但係我哋中國就絕對唔係嘅，我哋係陰陽合曆，所以我哋唔應該叫陰曆。 啊、反而咧係香港。人咧係先叫農曆嘅喎，係咯。 哦，咁又真係唔知啦嚇。咁我哋要教育下大陸啲人啦，大陸啲人成日都錯。我哋都話禮失求諸爺啊嘛。我哋150多年嘅殖民主義、殖民統治咧，係竟然培養咗我哋更 Chinese。We are more Chinese than the mainland Chinese。我哋成日講，你知我大中華交嚟㗎啦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哋要教育下大陸嗰13-14億同胞，我知唔知啊？佢哋錯就係錯。 好， 我理得佢幾多人啫？ 好啊，咁啊，繼續。 好，咁但係咧，就頭先你亦都講到個朝夕咧，咁啊真係好有意思喎。因為當然呢個朝漲朝退啦嚇，咁啊亦都係令到人咧係一方面好困惑個成因係點。 係。 咁但係亦都科學家咧，即係後嚟就推斷應該係同個月亮係個運行有關嘅咁樣。咁當然最後真係能夠好科學咁解釋佢咧，都係牛頓。因為牛頓透過佢萬有引力定律咧，先至係完全解釋到咧嗰個潮漲潮退嘅現象啦嚇，咁啊即係佢個理論嘅威力啦。但係後嚟都好多人指出咧，嗰個潮漲潮退咧其實對生物嘅影響好大嘅。咁如果我睇過好多嗰啲咩生物嘅紀錄片咧，生態紀錄片咧，真係噶特別係嗰啲海龜生蛋啊嗰啲咁樣咧嚇，即係滿月嘅時期先爬上沙灘啊生蛋啊咁樣。咁當然亦都有一個啦，但係我睇過好多科學文獻，但係你話查無實據，但係咧就真係有趣嘅。因為你知道一個月咧，實際上幾多日啊？ 月 大約 係咪30或者31啦？係咪？唔係，亦都 搞錯啦！真係完全搞錯曬。嗰、那個係陽曆啊，嗰、那個即係西曆啊，西曆先係30、31嘅。嗱、我哋大家知道西曆咧，其實係完全唔理月球噶嘛。所以西曆嘅一號同十五號係完全你唔知道冇意思嘅，對 月球 嚟 講， 你唔知佢係月圓、月缺、月滿嘅呢個基本常識嚟嘅 ，Javi。所以西曆係完全唔理月球嘅。 係 好啦，咁但係農曆就理呢個月球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其實農曆咧，所以佢每一個月咧，基本上就28日。 嗯， 嚇、有時29日。 即係西曆咧就30或者31日。 係係。 咁點解我哋會農曆會少咁啲嘅咧？因為佢就要跟翻個月球啊嘛。如果唔係你點追到初一十五啫？明唔明啊？咁但係佢就追唔到個陽曆啦，因為一年365日，365日咧，如果你一除咧。其實咧就追唔到，即係其實咧佢，但係佢又唔係，佢又唔夠呢個13個月喎。 係啊， 所以好多時咧佢就會間中咧隔幾年就有個叫咩啊？ 就係闰 闰月啦，冇錯。你成日咩雙春兼闰月啊，適宜結婚啊、嫁娶啊咁樣，佢闰月就咁嚟噶嘛。但係咧西曆咧都唔掂㗎，因為365咧就唔係。即係地球環咗太陽咧，就唔係整數嘛，係365有四分一左右啦，即係當佢四分一啦，其實都仲有點數嘅少數點。咁佢都四分一日都搞唔掂噶，所以佢就有點啊， 又係 佢亦都有闰月， 闰月， 但係佢個闰月咧，其實就唔係多咗一個月，而係喺某一個月入面 就多 俾多日，咁嗰個咩月啊？ 嗰、那個就係二月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哇！如果你答唔到，我真係滴曬汗啦，真係呢啲小學常識問答比賽嚟嘅，真係。咪就係咯，咁你啲咁咪就係二月咯。二月咧，即係所以佢就唔叫闰月，其實佢就叫闰咩？ 又叫 闰年， 年 明唔明啊？就叫 leap year， L-E-A-P 啊 ，leap year 啊。哇！而家同你分翻啲小學常識啊，真係。咁你呢個 leap year 咧，就即係話，如果係平常嘅年咧 ，normal year 咧， 係 二月就28日， 就28日嘅。 如果係闰年咧，二月就 29日啦， 呢个就系阳历。 嗯， 我哋农历咧就时不时咧，佢就有人计嘅咧，历法专家噶嘛。佢咪某一年咧，佢就会两个四月；某一年可能就两个五月；某一年可能两个八月，诸如此类。嗰啲咧就真系闰月，佢要加涉多个月去。如果唔系，佢就会所谓叫做勾落星啦，即系就唔会同步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咁啊，即系讲，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咧，哇，都讲咗成十分钟解释，就系话女性嘅月经。 啊， 系咪啊？因为女性月经平均啊，虽然我哋知道啦，其实佢 vary 都好紧要啦，即系有时有啲系嚟得好早，有啲嚟得好迟咁啊。但系如果攞个平均咧，又真系同嗰个 大概一个月一次 系啦，一个月一次，同、即 系 月球或者地球嗰、那个，是啊、但系我睇过好多文献咧，都话查无实据，咁啊好难讲啊，呢样嘢系好难证明得到嘅。就话究竟女性嘅月经嘅周期，其实系咪受到呢个月球嘅影响，所以令到佢系、当然你知啦，每个人都唔同啦，因为你每个人出世嘅日期唔同，咁你最先即系离经嗰个时间唔同咁样，咁所以佢唔系跟嗰、那个即系初一十五啦，但系佢讲个 total period 啊，即系话即系每一个周期嘅个长短啊，其实就同每个月嘅长短咧好吻合、啊。咁你话呢个系咪巧合咧？嗱、咁大家咧，你哋咁叻上网问下 Google 大神或者乜都好咧，你哋去查一查啦。因为我查咗几十年咧、都话查，都话查无实据。 我第一次听呢个问题， 系啦，呢、這个其实系啊，好早已经提出呢个问题啦。咁但系咧，甚至有人讲咧，就是、地球上面之所以有生命出现咧，原来同月球好有关系嘅。佢话点解？因为好多人咧猜测咧，最先嘅生命喺边度出现咧？就系喺嗰啲潮汐涨退留低嗰啲咁样嘅水潭 哦， 系啦，因为嗰啲水潭咧，即系啱啱好个环境，即系有大有细有深有浅咁样，系嘛？咁咧就如果个太阳系照射嘅时期，又蒸发得些少啊，咁啊将佢入面咧又有啲化学反应啊，或者将嗰啲咩化合物咧慢浓缩啊，咁样样吓，咁、又有紫外线照射啊，又有行雷闪电啊，各方面嘅嘢咧，可能就将一啲咧简单嘅分子就变成一个有机分子，就由简单嘅有机分子就变成复杂嘅有机分子，由复杂嘅有机分子咧就变成可以自我複製嘅大分子，由自我複製大分子咧，慢慢就變成最初嘅生命啦。咁樣，咁佢話，甚至有人推測就話，如果冇咗月球咧，可能地球到今時今日都係死寂一片嘅。哇！咁你話呢、這個，當然又係你冇得證明嘅，其實，即係一個推測啦。 可以證明 啊？唔係將我，即係我哋就出現咗啦。但係你話，如果冇咗月球呢、這個，我哋叫做 hypothetical 啊嘛。 哦，唔係，我意思係有人話真係有咁嘅諗法，譬如話攞啲咩核彈射咗佢啊嘛，就射到個月球毀滅佢啊嘛。咁之後就真係證明到咯，即係我哋有能力去證明。 有能力證明啊？ 係啊。 哦。